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头架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天一，我在这个镜头里面看见我这个发色怎么这么黄呢？ 你发色难道是今天才变黄的吗？ 怎么 已经黄了好几个星期了吧？ 突然感觉黄里面泛点绿。 呀，最近有什么事儿发生吗？泛点绿是几个意思？被太阳晒的是吗？ 好，那个今天是我们周六啊，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化妆，哎，不是化妆，是这个美妆的这个主题呢，是如何这个 get 我们的这个妆容的高级感？ 妆容的高级感， 对， 你能先回答我什么样的妆叫做不高级吗？咱们此处应该配个观众笑声是吧？ 我 今天我就是在节目中负责来。我就是负责来那个各种给一梦拆台的。 没有，我然后我还没有说后半段呢。 后半段， 就是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腮红的能量。 腮红的能量， 哎， 你是把腮红画出怎么样的能量来呢？就是说今天你那个一天没吃饭，画了下腮红，瞬间能力满满。你说那是某种能量棒吗？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妆容啊，其实我们不管是眼线啊、眼影啊，还是这个口红啊、眉毛啊，还是这个腮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对，就是分开来说，哪个都很重要，哪个都可以带来能量。 但是今天呢，我和天一主要要跟大家说的呀，就是这个腮红如何提升你的高级感，而且这个腮红还可以，就是一个腮红可以顶好几个用，就是你的化妆品。 你要拿它干嘛？ 嗯，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 但哎，我今天你可是小白鼠哦。 又哎，我以为今天你要拿自己当小辈，我连给你卸妆东西都带来了 啊？是吗？ 哦，湿巾我拿错了，我拿着化妆棉，我今天连湿巾都带了，我打算让一梦现场卸妆，然后你现场化，你看都带来了。 没错，天一准备的很全面。然后今天我和天一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桌子上， 啊、大家能看见，大家能看见才怪了，咱们摆的这么低。 没关系，我可以这样。 你要干嘛？你要把镜头直接搬过来吗？ 没错，我要让大家。 那好，一会儿复。复原的时候，你这镜头可能就歪歪了。 没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今天，哎，我今天花了血本了， 是吧？ 我去买了好多可以当腮红用的。 没错。啊，不行，不要照我的大头。 对，就是 不要把我的大脸照出来。 你照一下。 好，刚照到我双下巴。好， 双下巴。 好 ，OK， 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准备了这么多东西给大家，所以今天一定要教给大家一些东西，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对腮红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就是说今天告诉大家怎么选腮红，然后怎么画腮红，是吗？ 是的，没错。 哦，这个像绕口令，怎么选腮红， 怎么 画 腮 红。好吧， 那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来了解一下最近的时尚的资讯。那今天一梦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一部分还是属于比较偏种草的一部分了。就是首先第一条呢，我们说了，哎，这个要一个平价的海蓝之谜，白菜价就搞定，保湿加修复，教你少花冤枉钱。 嗯，这是说很便宜的意思了。 有多便宜？ 就是你知道海蓝之谜吧？ 我其实没那么了解， 但是听说过吧？ 咱们节目中提到过这个品牌 无数次了，已经。 对，但是我肯定是没用过嘛。 啊，你没有用过是吗？ 我不觉得我回答说用过了这事儿才有点大了吗？ 好，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评价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吧，好吧？ 好， 你看一下，哎。 看着还是个很精致的，很像 你以为是洗面奶对吗？ 护手霜一类的吧，就是猛的一打眼，就是这种管状的这种形状嘛。 好，我来说一下， 我没说牙膏已经很不错了。 我明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呢，叫急救美人，基本上算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护肤品牌了。之前呢，很多的一些美妆博主啊，也是推荐过这一款品牌，而且它属于是平价的海蓝之谜面霜。 平价的，所以说。到底多平的价格算平价？ 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产品吧，好吗？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他们旗下的这个品，其他的一些护肤的， 大概都是哪些方面的这个？ 我来说一下，他旗下的这个产品曾经多次的获得，就是美国一个权威的美妆大赏，类似于，日本的一个美妆的叫 Cosme 的一个大赛。然后呢，之所以会选择这一款呢，给大家种草，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用这一款面霜， 然后瞬间焕然一新 吗？不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去他们家住，他们家住，然后我说你有没有面霜啊？他说有，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说，但说实话，我不太知道这个牌子，一开始不太清楚，结果用了一下，哎，感觉第二天。哎， 瞬间回到了16岁呢， 感觉第二天起来脸真的是水水嫩嫩的，哎，感觉好官方，反正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你这回答相当官方，就相当于那个做实物测评用形容的那句入口即化，是一个级别的， 是一个级别的哈。而且他跟我说，当时他是在出差，所以当时就买了一款这个，因为 他也是随便买的是吗？ 因为水土不服，所以他那皮肤也有点水土不服，然后脸上出现了一些泛红啊、干痒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就买了这款，而且。用起来效果非常好，所以给大家也是大大的一个种草。 哎，那大家可以买回去试一下。 是的，而且它是强效的急救修复面霜。哎， 急救要是能让我的脸变瘦，那它就是真的急救。 我跟大家 有这功能吗？没有吧？ 那你真是想多了。我们大概说一下它的这个成分，比如说有这个牛油果的果汁。还有这个茶叶的提取物等等，大多的都起到一个保湿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哦，等于说如果今天你在外面晒了一天，如果你今天皮肤有点干涩过敏，那这个时候这款产品安利给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它主要是补水对吧？ 对， 补水和修复，所以我觉得对于夏天来讲应该是个特别好的选择。 是的， 两大问题解决了。 没错，而且它的配方中呢还添加了这个尿囊素，还有是光果甘草根提取物，还有一些什么像胶体的燕麦粉等等，有这个舒缓抗敏还有抗炎的成分，就是消炎的一个成分。 哎呀，那我觉得有些过敏的情况呢，这款产品就是可以一定要来试一下啊。 所以就是，而且我觉得这款面霜呢还是比较适合乳化使用，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不太懂，就是比如说我们挤到手上之后，在这个手上呢稍微揉一揉，对，就是感觉那个乳啊有一点点透明的时候，因为它挤出来 是一个、就是、有点化开的感觉， 对，有点化开的感觉，然后再涂抹在脸上的效果非常 好。不要直接涂完之后就往在不这个过程不要在脸上发生，在手上发生， 是的。然后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图片啊，它其中的这款呢，这款是面霜，这款呢是就是那种补水的面膜， 就是上面的一款比较大的， 对，上面的一款比较大的是补水面膜， 下面小的一点的这个是面霜。 对，这款面膜呢也是可以增加皮肤的活性，紧致我们的肌肤。 哎呀，他要是能瘦脸就好了。我今天怎么对瘦脸这么感兴趣？ 哎，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腮红的主题呢， 能瘦脸， 完全是可以瘦脸的。 一会儿我们试一试。 修容嘛， 对，我看脸能不能瘦。你知道，刚刚这镜头就像现在这样，镜头突然间给到我的时候，我一看，哇，这个大脸是谁的？我不敢承认，但他的确是我的。 我等一下给你换个耳机， 可以切走了，导播老师，这画面太吓人了。 我们来一个小小的这个总结啊，就是这款急救系列呢，是可以用来缓解干燥。 发痒啊，还有泛红敏感以及这个一些刺激不适等皮肤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这两款产品，我们来再看一下图片啊。这两款产品呢，都是揭示的挤压这种挤压瓶的这种设计比较卫生，而且我当时用的就是，当然我没有用这个补水的面膜啊，我用的是这个面霜。这个面霜我觉得挤压过后，瓶身也不会有那种裂开的那种情况。你知道有很多的那种洗面奶呀，或者类似于这样的挤压的这种瓶身，它一挤就会有那种褶皱的现象。你像这种颜控的话，它就完全接受不了。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啊，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道具哈，就是有的那种大家可以用牙膏来想，有的那种旅馆的牙膏，你一旦挤完之后，上面就会留到痕，你再挤又留到痕。但是我感觉在洗面奶呀，包括这样的就这种包装的这样的上面，因为都是塑料的嘛，那种软的很少会出现那个痕迹。但是你不觉得这也有一个问题吗？我是故意掺你台，我发我今天你会挤不干净，到最后会有这种感觉。你像牙膏我们可以从后面往前一赶，对吧，慢慢往前赶就可以把里面都挤出来，但这种因为它是软瓶的嘛，所以说你没办法说把从后面往前捋把里面每一丝精华都挤出来，很困难。 哎，你是 强迫症的话很，对吧？ 你是最近看抖音看多了吗？哎，真的，抖音里面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用那个，因为牙膏已经挤不完了，就是挤不出来了， 挤不出来了， 然后用那个擀面杖给它擀出来。 对，我就说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说这样的包装，你说它卫生，说它不会那个断裂怎么着？我说这个能挤断裂了，那得多大的劲儿，是吧？ 是啊。 然后它那种我会感觉挤不干净，然后我会觉得浪费了里面的精华，特别想把它剪开，然后再拿出来抹抹抹。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充分的体现出你现在是一个很持家的男人，对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 一丝一毫不敢浪费， 一丝一毫都不敢浪费。而且我跟你说，天一，哎，我觉得天 你就是变相是我抠， 就是这样说啊。就比如说啊，没有，天一还是很棒的。就是我们今天 这句话太假了， 因为我见我们的主题是这个腮红嘛， 对。 然后我跟天一说，但是天一就觉得，哎，因为天一他不可能化妆的，平时而且没有这些产品， 对， 他也是蛮用心的，就是买了一小些部分。然后当然了，我觉得我作为女生啊，就有这几块腮红还是远远不够的。 腮红又不是口红，需要那么多款吗？ 你以为呢？ 咱们是提前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了，是吗？ 有点跳题了， 话题有点聊得超前了。 说完潮流风向标呢？ 没有，下一条，第二条。 好，我们来说一下下一条潮流风向标，那就是仙女呀必备的一个产品，在夏季的时候可以拯救你一夏天的神器，竟然只要一杯奶茶的价格。这个神器是什么呀？ 我想的，我第一反应，一杯奶茶多少钱？十几块钱？ 是的， 再贵一点，20块钱吧。 对。 然后到底什么东西20块钱就可以拯救？ 到底什么才可以20块钱拯救？你觉得？哎，你觉得作为一个女生啊，是不是应该，就是女生给你的感觉是不是应该香香的感觉？ 作为一个女生的体验我是没有，但是跟女生相处的经验，我觉得如果女生臭臭的我比较不能接受， 是吧？ 至于是不是一定香香呢，我倒觉得还好，干净清爽就好。如果真的是很远就一股香味那种，我还有点往后退，因为太香这种喷刺鼻的香水味我觉得还不太好。我又在给你拆台是吗？我知道你想让我回答好，对，香香的好。 对，天一总是问他一句话，然后他就可以给你吧嗒吧嗒出一堆的东西。 今天咱们俩有点太那个， 有点嗨， 太本性毕露了吧？台下的状态全拿出来了。 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正在收看我们的这个一直播的小伙伴们呢，可以跟我们更多的互动起来，对吧？ 对。哎，我是不是一直播打开一下，然后谁要互动我还能回一句？ 你难道你现在也没有打开吗？你真的很烦人。 我怕打开之后有声，然后又说这是播出事故，不敢打。好，我离远点，你先说了，我把一直播打开。 好，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夏天基本上考驾照的人也都蛮多的啊， 一年四季都多 吧，都很多。对，那这个时候就比如说，哎，就是你进入到这个考试大厅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仿佛就是好像误入了那种桑拿中心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心得。 桑拿中心的感觉有。考驾照的为什么会这么多？ 先不说这个，咱们说重点，就周围弥漫着一种碳酸味儿。 这个我觉得另外一个场所大家更有体会，而且避免不了。公交车、地铁。 哎，没错。 你怎么了？ 然后说地铁，我突然很难受。一说地铁，我很头晕。 北京大部分都在坐地铁，你这个难受是几个意思？ 不是，我 搞不好我们很多的网友都在地铁正在看我们的直播呢。 是的。我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女生们夏天也是很爱喷香水， 对，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出汗实在是没有办法，甚至有时候香水都 遮掩不了我们出汗的那个味道。 哎呀妈呀，你这是出汗吗？你这是在这流油啊？香水都盖不住，你是出了多少汗呀？ 我跟你说，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好吧？ 其实说实话，最近我还真的研究出汗这个问题。咱们北方还略好一点，如果你在南方，比如说在两广地区，在我们的中国号称四大火炉的地方，比如说南京、武汉这样的地儿，我敢保证，女生出门基本不怎么化妆，因为一旦出去，你的妆就花了。 对，是这样的。 对，会有这个风险。 对对对，就是会出汗，你就没有 办 法， 没 办 法，夏天嘛， 对，太热了。所以呢，有一个东西呢，就叫做止汗露。 哎呀，很好用吧？ 这个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因为男生会止汗露，男生也会用，女生都会用，尤其是这个腋下。 对， 对吧？尤其像今天一梦穿的是白色衣服， 是的， 一旦出了汗，这边一坨特别不好看。男生我都觉得还好邋遢，女生要真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有点不修边幅的感觉。 就是当然了，这种也是 瞬间有没有想遮一下？ 没有没有，因为没有，因为这个空调开的还是蛮挺冷的，所以不会出汗。但这个很多就是女生在夏天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会有男生 女 生都 会 避免不了。 对，今天一梦呢就要给大家推荐两款不错的止汗露，也是我个人在使用的。对，给你看一下图片，这两款。 哎，这款我经常在超市看见， 超市啊、屈臣氏啊这些地方都有。 对，算是比较常见的一款。 是的。 好用吗？ 嗯，我用的是涂抹式的，不过也是这个牌子的，舒奈的牌子。对，其实止汗的产品会对很多人都怀疑啊，就说止汗的产品会不会对我们这个排毒啊、排泄不是排毒，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什么排 泄？排毒， 汗的排泄，汗的排泄啊，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很多人就是谈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想，哎，会不会影响排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腋，不管是腋下呀，还是出，就是腋下这种出汗的地方。就是因为这有淋巴，它是有一个排毒的一个过程， 就新陈代谢。 对，新陈代谢。对， 你说因为它阻止了出汗，所以也会影响我们身体，是吗？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你就因为涂抹，你也不是全身涂抹，你只是说在一个容易出汗的重点的部位涂一下。我觉得不会影响。 好，而且天一刚才说的有一个误区，就是是不是真的涂了这个止汗露，我们就不会流汗了呢？ 你都这么说了，那肯定不是啊，涂了也会出，只是出的少呗。 好，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人有这种误区嘛。要跟大家说一下，要知道止汗产品不是让你不出汗，而是能够帮助你解决出汗的这个干湿黏腻以及汗臭的尴尬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我们的网友如果有这种尴尬经历，欢迎给我们互动一下。 不是谁愿意跟说 你让我乐一乐，让我乐一下。 不是谁愿意跟你这样互动啊，好尴尬。 出汗这个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女生我不说，作为一个胖子我是有发言权的。我现在早晨不太敢喝粥，一旦喝了一个粥，我这脸就跟水洗的，那汗就蹭蹭的流。 那次我们一起就是晚上去吃烧烤 啊， 然后那天你就已经汗流浃背了。 啊，那天纯是因为热，还没来得及吃东西就那样了。 真的是那样，我说天一你热不热？啊，还好。然后默默的拿纸 一擦，就发现那个纸瞬间湿透。 是的，来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两款产品啊。首先，从这个包装上来说呀，哎， 很像一个女生的身体那个线条感。 是的，我觉得 很讨巧的造型。 对，很好看，我觉得。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喷的这个瓶子的吧。不是喷的，是这个高瓶子的，舒奈的这个高瓶子的。我们来说一下，哎，这一款呢，其实我觉得是真空压力装的啊，而且是纤细的流线型的瓶身，不仅很好看，而且十分符合人体工学。哎，即使是手比较小的女生握起来也不会感到很费力。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喷头处，按压处呢更是采用了这种锁扣的设计。我们再来看一下锁扣这种设计，往前推呢就可以解锁了，而且大大避免了放在包中这种误按喷雾溢出来的问题。 所以这一款是没有那个盖儿的，对吧？ 没有， 就是直接这么放在包里就可以了。 拧的，对。 哎，那这个还挺方便，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外面啊，如果它是有盖儿，你还要摘下来盖儿，你再怎么弄，然后再把盖儿盖上，放到包里呢，一旦这个盖儿没盖紧呢，可能还误碰，会有这样的风险啊。但这个设计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对不对？ 是的，避免了这个问题，所以还是不错的。我们来说一下它这个小瓶的，应该是它的清爽喷雾，是比较。 常见的一个喷瓶的设计，一般就是我们小喷瓶都是这个样子的，通体呢都是一种少女的粉色，所以还是不错的。 嗯，很适合女生，男生就用不了了， 感觉一般般， 有点嗯。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包装还也这两款包装都非常适合携带， 很小巧。 对，而且我又说一下我亲身的使用感，就是我用过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扭头的这个喷雾、这个喷雾我当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摇一下，一定要使劲的去摇几下，摇几下之后呢， 就像摇沙拉什么，先把摇匀了、 先给真的是要先给它摇匀了，然后再喷自己的腋下。对， 它大概多大呢？比如说拿这个咱们这个刷子来做比较，大概这么刷这么大吗？ 比这个应该是要再高一点点的。 哎，那其实也不算小哈。 对，不是很小，差不多就这么大吧。 那带在包里会不会不太方便？ 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一 款，这个小瓶的那个， 小瓶的这， 大家可以再看一眼图片哈。就是小巧，那就相当于这个小节的长度。 对， 镜头 差不多， 镜头如果能切到我这可以看一眼。大概如果一个小屏的话大概就这么长，你看我这手掌啊，半那个手掌的大小， 是 那就还这个蛮比较适合那个女生携带，因为女生的包包也没有那么大嘛。 嗯，没错， 对，我觉得那个小款比较适合出门啊，然后那个大款适合在家使用一下。 然后我是个人认为这个止汗露你一天不要多喷一次就好， 它也不是香水，没有必要随时补。 就有的人他会觉得哎呀止汗露嘛，哎，我出汗就喷，它不是一定要喷你全身的，它是喷你这种腋下的这些地方。对， 哎呀，是吗？真好。 你在干什么？ 我给自己点个赞。 给自己的艺术播点一个赞是吗？ 对， 好，等一下我也要给我的艺术播点一个赞。 我说各位网友不用点赞，我们自己默默的点个赞。 各位网友一定要跟我们互动起来啊，然后该打赏的打赏啊，多多的给我们分享一些礼物啊什么的。 对，你说也别枉费我们今天带了这么多可爱的这个腮红哈，一会儿我们还要牺牲自己为大家各种尝试。好，言归正传，下一条。 没有下一条了， 也没下一条了。 这就是今天一梦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所有这个潮流风向标的内容，也是给大家种了两个草。 一个是说我们这个等于是个系列吧，那个牌子可以再说一下，我也没记住。 不好意思，什么牌子？你说什么？ 就是第一个推荐的那个产品。 哦，我第一个推荐的那个产品是什么？是一个平价的，这应该叫平价的海蓝之谜。名字呢非常的可爱，叫急救美人。 急救美人，海蓝之谜的急救美人系列的这个产品，对吧？也有好几款大家可以使用，我觉得特适合夏天。因为夏天一晒一出汗，皮肤一过敏啊，这款产品就派上用场了。 是的， 然后又介绍了第二款，不是第二款，第二条，又介绍了这个对于出汗人群特别管用的一样神器，止汗露，对吧？止汗走不是，就是止汗喷雾，对吧？ 是是是。 我刚才想说止汗那个走珠。 哎，我用的是走珠。 对，走珠那个比较，我见男士意的都是走珠的比较多，喷雾的相对少一点。 而且走珠就自己用，也别人就不能用了。 对，那喷雾的话你是多小气，怕人家借你的东西。你既然是这个点， 不是，这是卫生的问题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卫生哦。 对，就别走珠的就别跟别人共用嘛。然后喷雾的算了，喷雾的也别用了，挺贵的一瓶是吧。 好，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然后半点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好吧。 这样的时光，我要我的世界充满我的光。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朗，可我给自己插上了翅膀，觉得人潮拥挤让自己感觉到恐慌，那就别犹豫，选择去飞翔。我要光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半点之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天一，对啊，那我们 今天笑得好开心。 啊，你哪天笑得很开心 啊？啊，笑得有点假了哈，收一点，嗯。 啊，好啊，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如何就是 get 我们这个妆容的高级感，千万不要小看腮红的能量。 对，然后我们下一期可以说，想让妆变得更高级吗？不要忽视眉毛的能量。你这句台词可以套用所有妆容的部分。 我们来说一下啊，就腮红，顾名思义了，我们就不用把这个词再解释一遍了。 就是涂在 这个腮上的 两腮这一部分， 就是、 颧骨。 对。 但是这个位置好像不同的化妆的方法里面位置也会有所不同，常用的大概是这个部分，对吧？ 对， 就是比较突出的颧骨这部分。 好， 但是也有往后画的，也有稍微往下一点的，也有看什么样的妆容。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说到腮红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在往前推很久很久的时候，就已经有腮红这种东西了，只不过它不叫腮红， 它叫什么红？ 它叫胭脂。 胭脂水粉啊， 对，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各种古装剧里面经常看见，有这个男子送女子礼物的时候， 对， 都会选一盒胭脂，说上好的胭脂水粉送与女子做定情之物。当然这是电视当中的演绎啊，但可见这样的东西对于古代的女性来讲是化妆必备的用品之一。 没错，我们看一下古代的女人她是怎么画的腮红。 请用我很纯正的东北话感慨一句，哎呀妈呀，这脸蛋子咋这么红呢？ 是不是就感觉整个一块腮红都涂在自己的脸上？ 我觉得今天应该我们网友应该呼吁一下，让我们的一梦画一个，就是这个唐朝是唐朝时候的这个腮红妆吗？ 哎，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说咱俩这个组合就是为了更加凸显我。 所以呢你要干嘛？所以你想干什么？ 所以我就真的不客气了。 啊，你要干嘛？不客气， 我要往你的脸上涂了。 怎么这么突然？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突然要往我脸上涂？ 没错，是这样的。 不是说好要聊一聊腮红的历史吗？ 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今天买的这些腮红呢，我看一下啊，我可以拆开吗？ 可以拆，已经拆开了。你拿的是一个应该是偏浅色的，我这边还有一个淡桃红色的。 我想看一下 它的，对，我大概今天带来了。三款腮红。 好，我带来的是四款腮红。然后这样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口红呢，它也是可以当做腮红使用的。 你不是带了自己的口红吗？干嘛要把我拿出来的我拿的口红 默默的掏 出来？ 因为我很喜欢跳，这是粉色顽皮豹吧？ 对，粉色豹嘛。 粉红还是 粉红豹？ 粉红顽皮豹是吗？ 对，顽皮是你家的。 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图片，这个女的这个脸蛋， 你不是吧？你真的要现在突然间 完全、就 是、不说好要聊历史吗？怎么突然间要给我画上？ 就是、不太适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手里的这些腮红，只适合这个口红才能涂出来这种效果。 你要干什么？ 啊，来吧！ 不是太突然了，你要干嘛？ 我想借用一下你的帅气的胖胖的脸庞。可以吗？ 我要干什么？我给你先摘一下。 好，我们这个镜头稍微等一下哦。好， 就是大家突然间再看见我的时候就会吓一跳。你轻点，你也太狠了吧！你这下子半管口红都涂我脸上了。 这样。 哎，我明明说好是往你脸上画的。 等一下哦。 哎，我一会儿我给你画这边，你给我弄得匀点行不行？我瞬间觉得你给我画的肯定特别吓人。 好，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用什么？ 稍微等一下，我现在稍微需要用一下这个粉扑，这个 拿个浅色的行吗？ 啊，行行行， 你们这个大红色呀。 好，这样 好。 我是现在给天一在涂腮红哦。 你这不按套路来呀，我们之前说好先聊腮红历史的，你这上来就把我涂成红脸蛋。 因为我是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历史嘛，历史就是这么涂的，你不要狡辩，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图片。 如果大家能看见此时我的心理内容的话，就发现有无数只神兽呼啸而过。 没有关系，天一是为了我们美妆大业。 美妆大业，网友我们都不连个点赞都不给我点呢。 网友们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吗？ 牺牲的太大了。 对，压。现在有多少人进入了我们直播间呢？好了，我没有用到这个还可以放到里面。 啊，放那儿吧，我看一眼我自己。 好。 哎，你这个特别适合让我演一段什么？好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 美人儿， 特别像那个《屠夫客栈》里的佟掌柜画的那个脸蛋，我的神呢！ 嗯， 哎呀， 还是 我这是被谁打了呀？ 如花，我们导播老师说的是如花， 我要这个样子是不是？还如花，好了，我给你个纸，你擦一下手。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这个是 OK 的。 嗯。 好， 我都想让你放到隔，我想出去洗把脸。人家猛地一打开，咱们一直播是吧？看咱们节目， 血丝呼啦的。 人家以为是个看个美女，结果看一个脸被打肿了的我。 并没有，其实天一这样很帅气的。 你这叫睁眼说瞎话，这样的脸能被称为帅气？你对帅的认知有问题。我是想给你撕开这个纸让你擦下手，结果发现我打不开。 你可能已经气晕了，我觉得。 好了，打开了。 OK 了是吗？好。 对。 谢谢我的天一。哎，天一，这个好像是可以这么撕的。 天哪！我们赶紧聊腮红的历史，我们赶紧聊腮红的历史。 好， 这一趴赶紧过。 好，这一趴赶紧过。好。 我能擦擦脸了吗？这太吓人了。 不，你先稍微。 好，我再挺一会儿， 持续两分钟， 赶紧就着我的脸说历史啊！我真心觉得我要修一下，你这个画的不对，人家图上的这个脸是更，你把那个图片给调出来一下，让我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对吧？它是从眼睛下面一直到这个下面，一直都是这种，对吧？ 对，但是说实话，天一虽然他脸比较 什么？ 你比他要瘦哎，所以可能涂不出这种效果。 比那个图片中的女人瘦有什么好开心的？一点也不开心，开心不起来。 我觉得是 OK 的。 好了。 OK， 现在把镜头转到我们这个天一的脸上。 嗯，由我来做例子啊。 我就他的脸来说一下 画法。 哎，没错。哎，这个 太吓人 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胭脂呢，又称这个腮红， 嗯， 是一种化妆品啊。 对， 涂擦于这个面颊，特别是我们这个腮部。颜色呢，就是红色成分的暖色调吧， 嗯， 使面色有这个红润啊，增加美观和健康感。 妈呀，那古代人这腮是有多大？半张脸都是腮呀！ 中国的古代的胭脂呢，又称这个燕脂，就是大雁的雁。 大雁的雁 啊，不，燕子的燕，不好意思， 啊，小燕子 的 那个燕， 对，燕子的燕，是从这个今天的甘肃省永昌县和山丹县之间啊地区的这个植物红兰及红花，哎，是这个样子得来的。那提炼出来的这个色素呢，相传最早由匈奴女性使用，后来呢就是被传到了内地。嗯， 好。那接下来这个时间交给已经被涂的一脸血红一脸血红的我，啊， 没关系，等一下我会帮你卸掉的，你放心吧。 对，那个刚才一梦说是从匈奴那边传进来，那个时候它不叫腮红，它叫胭脂，对吧？胭脂水粉的胭脂。 对， 然后这个胭脂你知道胭脂有什么分类吗？ 胭脂有哪些分类？ 对吧？看你的资料有没有，看咱谁查的比较全。 我找一下啊，因为 有是吗？ 我想一想，大多数都是粉状的、膏状的。 你说的那是形态， 啊， 我说有怎么都有多少种胭脂？ 有多少种胭脂？ 啊，嗯，哎呀，你看资料名我查的全， 来， 请听这个天一一为大家一一道来。 嗯， 这个胭脂的种类，刚刚一梦已经提到一种叫做红兰花， 对 吧？ 这个红兰花呀是那个最早的一种，也是最普遍的，就是红兰花亦称红兰和红花，就是从匈奴传进来的。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画成这个样子跟大家说胭脂历史特别有说服感？过去的女子都把自己的脸涂成这个样子哈。 对， 我今天在涂大红嘴唇，我觉得我都可以出去出去给人家当吉祥娃娃了， 是有一点点。 还有第二种叫绵胭脂，这是魏晋时期的，它可比较特别啊，有点像我们这种考虑到那个过去那种胭脂不好拿啊，它这种便携式的胭脂，你看啊，它是以这叫丝绵卷成的这个红条浸这个红兰花的汁而成，可以敷面也可以敷嘴唇，就是可以画嘴唇也可以画脸啊。还有金花胭脂，这个这更便于携带，这是薄片用金箔或者纸片浸染红兰花的汁而成。还有这个，这个我得好好读一下，这叫花露胭脂。这个在《红楼梦》中的第44回，曹雪芹有这样一段描述。镜头能不能切个全景？我看我自己的脸都有点吓人，我怕吓着各位我们的听观众朋友啊。 不会， 这段描写是这样，就形容这个一个人，这个是平儿见到了这个胭脂之后的。 我跟你说，即使去了远景，你也是这个样子。 好一点，我自己能忍受得了。 好， 这样平儿看到这个胭脂之后，她是这么说的。看见胭脂也不是一张，而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 哎呦， 什么时候切过来了？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暴雨笑道，铺子里卖的胭脂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来枝子来淘净了，配上花露蒸成的，只要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唇上就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里啊，就够拍脸了。我刚才模仿女性的语气啊，大家不要误会。 很好， 可见这个胭脂不仅用于面颊，也可以用来点唇，这就是所谓上好的胭脂。最后给大家介绍介绍一种这个胭脂比较难得了，叫做玫瑰胭脂，一种以玫瑰花瓣制成的，这个不足为奇啊。但是这种选料特别讲究的玫瑰胭脂独特处在于啊，大家知道这玫瑰花开之后，这个花瓣的颜色也不尽相同，你看有的太阳晒了，有的这个没晒着哈，总归呢是有一点点色差， 是 就是同一朵花之间也不一样。所以制作这个胭脂的工人啊，在清晨将玫瑰带着露水出绽时的花朵摘下来，仔细选择颜色纯正的那几片，你想那么多花中要挑颜色最接近最纯正的那几片，不要看着我笑。我这么专心的给大家介绍呢， 我知道。 然后呢选择这个，把这个颜色杂都去掉，选好花瓣之后呢，再慢慢的春成浆，再用这个细纱网滤掉一切杂质，再取当年新骚的白蚕丝，按着胭脂口径的大小压制成圆饼状，再浸入花汁5-6天取出，再晒个3-4日待干透，变成了玫瑰 胭脂。玫 瑰是不是特别难得？ 难得， 我觉得可搞不好啊，比我们现在看的这种腮红啊，制作工艺更为的复杂。 是这样子的，而且在这个古罗马的时候，女性呢会用把这个脸的这个白，就是敷得很白一样，就像一个白粉刚从那个面缸里出来一样，你知道那种效果吗？ 以白为美是吗？ 是的，然后再用这个胭脂上色，一般都是这种人工的色素在里面的。 人工色，古罗马已经有人工色素了。 就是不是我说错了，我说现代的腮红。 哦，现代腮红。 不好意思，我说现代腮红主要是人工色素制成，但是过去它不是人工的。 刚刚我们介绍那么多种， 对对对， 这个都是那个红兰花， 是 或是玫瑰，基本就是从这个自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这种鲜艳的颜色，然后画在脸上，这种纯天然无公害的东西，自然画出来又美又香又好看，不像现在我们只能用这些化学药品堆积在脸上，药品。化学品堆积在脸上。 好，我们天一你真的现在可以大把大把的擦了。 古代人的妆容说完了是吗？ 说完了，是的， 真的说完了哈， 真的说完了。 那我擦了， 你擦吧， 你继续说吧，我擦擦。 好，我们天一呢就是为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是牺牲蛮多的啊。 我跟你说，我皮肤起包了，知道吗？ 真的吗？ 我说皮肤起包了，我就让你下节目请我吃饭。 真的起包了吗？ 没有没有，开玩笑。 你不要吓唬我哦。 我的皮肤向来以不起包著称，不起包著称。 好，我们可以再拿个新的湿面纸给擦一下，因为刚才天一要给我们展示一下古代女子的这个妆容。 不，我是被一梦被胁迫 的, 被迫的 画出了这个神奇可怕的妆容。 对，等一下我要请你喝一杯咖啡。好，现在有谁进入了我们的直播间呢？ 看一下， 画成这样，大家也不刷刷小礼物走一走。 陈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像机器推送的死粉。如果你不是的话可以回应我一句。 还有什么一生相守25进入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赶快关注我们这个活力982，关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关注我们每周六为大家带来的种草了没。 哎，是的，每周六的种草了没，就是管江玉讲关于这个美妆啊还有这个护肤啊这些产品的。好，我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腮红了。哎， 现代腮红你比较发言权的，用的比较多。 我用的哎，不能咱不能说算多吧，只不过我是觉得啊还行。首先我们要如何去选这个腮红，我们先说一下腮红的种类吧。先以现在的腮红为准的话， 用我猜吗？我以为 不用你猜，不用 你 猜， 我以为你先让我猜一下。 我们今天不要那种传统的这样的形式了。 你让我猜 就传统了，不要假装。哎，天一，你知道吗？ 我是真不知道、啊，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真的是不知道啊！你提前节目前没跟我说有这一段，不然我干嘛那么惊讶的被你画了一脸红？ 好，我们来说一下，首先是粉质的， 就是哎，我们之前没有粉质的对吧？ 怎么没有粉质？这不粉质的吗？ 我以为这算饼状的，硬的。 这是粉质的 啊，这叫粉质是吗？ 对，粉质的。哎，这属于一种，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常用的那种嘛。我手里拿的这一块就属于是粉质的，粉质的。好，除了粉质的呢，我们还有这种液体状的。 液体状的。 液体状的腮红。 哎，这个我还真没见过，你戴了吗？ 我的那个，哎，我跟你说，我是有的，我是有 Benefit 他们家的那个液体腮红，那款液体腮红真的是可以唇甲两用的， 就真的是像过去的胭脂一样，可以画在脸上，也可以画在嘴上， 对，可以画在嘴上，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一款我今天真的是找了一中午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肯定很多的网友啊，还有什么他们肯定不会陌生这一款叫 Benefit。他们家的这个胭脂，胭脂就是唇甲两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膏状的，也是今天一萌给大家带来的，等一下要给大家讲。哎，对，基本上呢就是这几类，还有一款呢是慕斯的呢，也是这一款要给大家说的，等一下。就是慕斯质地的， 慕斯跟膏质是一样的吗？ 有一点点类似，就是有点，但 YSL 他们家有一款慕斯的是非常好用的，对。 好，就一会儿我们可以好好测评一下，因为我们常 手都已经红起来了呢。 对，因为我们常见的都是所谓这种粉质的，对吧？ 是是是， 就拿个小刷子刷刷刷刷刷刷这种，刷刷刷刷刷刷，就是这种比较常见。 对。 你知道吗，当我跟别人，这是我跟别人那个花低价钱买来的一款人家淘汰的、然后他还特别义正言辞的问我说你要买它干嘛呢，我说我上节目要跟大家聊聊这个，所以我从来没用过，特别买来尝试一下、然后我在家还对着镜子试了一下，我以为就是这种东西上色没那么快，但是我发现其实刷完之后立刻那脸的颜色就有变化了， 是吧？ 气质就不太一样，我决定再擦擦脸，我觉得我脸还是红红的。 哎，没有没有，已经好很多，你可以再擦一下。 好，你继续。 我天一今天最多的词就是哎，你继续，我再擦一下。好，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腮红的种类，那么我们要针对这个种类怎么去选择我们这个肤质呢？ 啊，你是说不同的肤质应该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不同质地的这个腮红是吗？ 哎，是没错的。 我以为是一种腮红可以用任何肤质呢。 并没有，其实这种粉质的呢比较适合油性肤质和混合的这种肤质，那妆效的这个特点呢也是健康自然的美感。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试一下，那因为我们马上我们看啊，时间是够的，我们看一下啊。我一梦一般使用腮红呢都会使用这个刷子或者是手。 你用的还是比较大的那种腮红刷， 对，是 这个不仅用腮，我觉得散粉刷都够大了。 对对对对对，我喜欢 刷好大， 我喜欢用这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腮红刷。一梦今天呢，脸上擦的呢也是这款腮红，也是 你要加强一下是吗？ 算了，现在就给大家种草吧，是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这个。 OK， 你是现在就要给大家再加强一下效果，看看上色效果怎么样，是吗？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样子， 颜色还 超级好看。 它同时有几款，大概有六五款。 对吧？五个细条嘛，五个颜色。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刷的时候呢， 有个小问题啊。嗯。同时五个颜色，你每次刷那个这么大的刷子， 就是这样刷， 就是自动的把五个颜色混合了。 对，混合了。然后呢，大家刷腮红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手上这块抖一抖。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抖一抖就把那些浮粉就是给抖掉。 会不会因为弄得太轻，再抖一抖直接都抖光了？ 然后呢，因为我因为用的这，我总觉得我颧骨比较高一些，所以我基本上会打到。 你不是觉得，你就是 是这样子的。别烦死了！你第一次在这个节目当中损我。你都是捧着我的。 好，那个一梦其实颧骨还好，没那么高，长得刚刚好，不高也不低。 没有，真的， 这我觉得为了在这个节目中生存下去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好，一梦现在就打在这个脸颊上面，所以一般呢，就是这个粉质的这个叫什么腮红，就是要这样做就可以了。嗯。我在打着啊，天一可以说着。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一梦的方法呢。其实这个打腮红的方法，我们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啊。嗯、从下向上，那么是在你的腮部，那颧骨的最高处，大家可以感觉到，从下往上扫就可以了。 嗯。 那一梦呢，选的是比较偏高位的一个画法，那你岂不是把你的腮又更突出了？就是那个颧骨不叫腮，把你的颧骨又更突出， 腮突出了， 用错词了， 把我的苹果肌打了是吗？ 就是把你的这个那个颧骨更突出了吗？ 并没有更突出，我甚至觉得这个，因为这款有高光的一个作用，所以 就是它不是那么的红， 对，不是那么红， 反而是有点反光， 对对对， 就是把这个地方带得更亮了， 对对对。 哎，我觉得一会儿我们，我能说不好看吗？ 不能啊。 棒棒的，棒棒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粉质啊，相比膏状和这种，膏状和这种状，这叫什么霜状的腮红啊？ 嗯， 这种粉状质地的能够帮你抑制一部分的油光， 抑制油光。 当然了，我刚才涂的擦的这一款呢，它是有点亚光，不是亚光，是有点亮珠的，就是珠光的那种，对。所以是吧？是有珠光的。 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看，随便我拿另外一款对比的，发现这个质地是截然 不同。不用那一款，就他们家同样的这一款， 同款是吗？ 同款，这个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这款。 镜头切过来，宝宝老师，谢谢。能不能看得见哈？这一款呢是泛着珠光的，但这一款就是纯哑光的一款。 是的。 那这两款对比起来，这个效果就在即使在这个色盘里面就已经截然不同了，涂在脸上的效果也不一样。这款是带有一定的高光效果，就是涂完之后那个部分会反光，轻微的反光会变亮，等于说提亮。大家知道你那个肌肤的某一块一旦变亮之后呢，它的在这个视觉效果上就会更为的突出。 好， 我说完了。 你说完了？ 我说完了。 对，这个呢，这一部分呢，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粉质状的这种腮红，它应该怎么选择。那还有一种就是膏状的，比较就是偏干性肤质啊和混合肤质等。哎，膏状的可能会比较适合我， 因为你是 干性肌肤 哈。 对，那膏状腮红中呢含有的这个油脂成分呢，正好可以满足干渴的肌肤的需求，同时呢又容易将色彩服帖的在这个肌肤表面上。一般来说呢，膏状腮红色彩相对比较浓一些，可以更加的凸显这种红润的好气色。 嗯，红润的好气色，所有的腮红不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膏状更适合一些干性肌肤来使用。 那我觉得下半节我们可以把几种不一样的腮红那个涂完之后来看看效果的差别。 嗯， 尤其在一张脸上也可以发现，比如这边是膏状，这边是粉状，你会明显发现两种的效果到底有多大差异，对不对？ 好，没问题。 哎，我觉得我给自己挖了个坑。 我就说我已经给你一个肯定的眼神了，就不用再躲了。 我的脸刚刚擦完，一会儿又要变红了。 好，我们接下来呢，听首歌曲吧。 好， 说这么长时间，听一首什么歌曲？ 你点什么歌，我就听什么歌吧。我有选择权吗？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 不是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我们一起学土拨鼠叫哦。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哦。 心脏蹦蹦跳，

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 腮红。哦，我说短了哈。如何让你的娇容更妆容更高级呢？ 对， 发挥腮红的力量吧。 千万不要小看腮红的能量。 对 对，哎，我们在节目的这个上半段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些腮红的历史，尤其是在我们古代的时候，而且我们的我们男嘉宾天一呢，也是给我们现场展示了一下这个过去古代女人的这个腮红的画法。 就是说白了，就是被一梦强制的拿口红在脸上画 了 两个红脸蛋。 其实也没有什么画法了， 哪有什么画法，他就是把我脸涂红了。 是的，我就是把按那个图片， 我擦了三张纸巾愣没擦干净。 其实没有关系了， 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觉得天一是很棒的，天一是很棒的。好，我们来继续来说一下我们腮红的这个种草的这一部分吧，因为我们带来了今天很多的产品。 嗯，今天我们带了好多腮红现场来给大家做的小小的测评。 是的， 更多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画腮红的方法。 是的，那么首先呢，一梦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近几年排名前十名的腮红。 前十名 就是它的销量很高。 好， 嗯， 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不太懂这个化妆品的朋友会特别有那个指导价值，就是你买哪些款，这是大众经过选择之后的结果。 对， 嗯，一起来看一下啊，嗯，有十款这样的腮红， 对， 那算是最红的腮红，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嗯，好，首先我们来说第十个吧。 好，第十名我们看一下。 哎，第十名这一款是 Benefit，就我刚才说的唇甲两用的那个，但是它是他们家另一款腮红。 这看着就是那种摔碎了的粉是吗？ 不是不是，你看人家里面了，你不要看这边，看里面。 开玩笑的，这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粉质腮红，嗯，对吧？ 是的，这款腮红呢添加了一定的细闪，涂抹在皮肤上呢会显得非常的有光泽， 嗯， 而且整体的妆容看起来呢就像蒲公英一样的轻柔，十分的少女，而且它的参考价格呢是290块钱人民币。 290，这在腮红来讲算是一个便宜的价格吗？ 嗯，我感觉不是很便宜， 对吧？ 那你看看你今天买的。 我今天买的是以便宜为主。 哎，我告诉你，你买的有一款是比较是比较热门的一款。 是吗？ 对。 是你拿这款。 就我因为我很多很就是我遇见过很多化妆师他都用这一款。 就是 Can Make 这款。 Can Make 这款。 他们家，对。 是今天这个在今天推荐之列吗？ 目前好像不在，我们继续。 嗨，说了半天不在呀。 这样吧，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好，第九个呢是什么呢？第九个呢是迪奥的樱花腮红高光盘。 樱花腮红还有高光的效果是吗？ 没错，就像我刚才涂的那个 Bobbi Brown 的那个是一样的。 它这里面那个浅色比较多，就是说我们在让这些颜色均匀之后肯定是会偏白偏亮，对吧？ 是的，没错，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说一下迪奥的这一款哦。迪奥的这一款呢是在腮红排行榜这个十强中，迪奥这款属于是明星产品了，在今年呢也是非常的畅销的，无数的美妆博主呢也都是有推荐过的。那腮红呢将高光融合在其中呢，上脸呢会有一种光泽感，比如看现在我脸上就有一种光泽感。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想接这句话。 但真的是有光泽感的，它是有高光的一个作用。 嗯，对 对 对，是有的。 我不想跟你，我不想跟你说话。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啊。那么将这个高光融合其中呢，脸上会有一种光泽感，同时能够提到这个提亮颧骨的效果。哎，提亮颧骨，那我是不是不应该用这款啊？因为我颧骨比较高。哎， 我在上半节你画的时候就已经给出了如下的答案，你还非逼着我说好看好看，我只能说嗯，好吧，好看。 那所以其实是我陷入了一个误区。 所以一会儿你可以稍微擦掉一下，换一个没有那么高光的这个腮红来试试，看看效果会不会比现在更使你的脸部会有更有立体感，可以尝试一下。 嗯，好， 你看 好的， 我多么真心的建议啊。 所以我们再说一下迪奥的这一款。那这一款呢，上脸上呢，肌肤会显得十分的通透，妆感也很自然。参考价格是559元人民币。哎呀， 刚才290的说贵，这500块钱的更贵 啊。那你就不要再说了，我跟你说了， 根据自己经济能力自己买。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看看自己腰包鼓不鼓啊，再买。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款呢，是排行第八的这一款了。我们看 一 下图片。 哎，这个三色，哎，这个其实跟我买的这个产品啊，就是选择的这个，哎，这是双色，不是三色，我看错了，对吧？ 对， 双色的啊，那跟我买这款还不一样。 是的，这一款呢，我来看，哎，我们 从深色到浅色到 从深色到浅 色， 对。然后这个腮红中呢，添加了一定的美容精华，将摩洛哥的坚油果和维生素 E 进行了融合，能够让粉质更加的油腻，上脸呢也会很自然，显出一种柔美的雾面感哦。 因为它有很多油脂的成分在里面，对吧？ 对对对， 嗯， 是这样的。然后它的参考价格呢是115元人民币，还好了。 相对前两款高的那个价格来比，这款亲民一点。 是的，嗯，已经我觉得已经相当亲民了。 看看后面有没有更亲民的价格。 好， 我们今天怎么指认价格？不是应该看效果吗？ 对啊，看效果。其实这些效果都非常好的。 对，就是看你 不怎么挑肤质的。 对，首先看你对牌子的认可，其次看你经济能力。我们推荐都是特别好用的。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款、啊。 下一款，哎，是 Stila 腮红眼影综合彩妆盘。 眼影跟腮红都可以用。哎，上面那个小哥就是眼影， 应该是眼影，对，下面是腮红。 那我问一个问题，一梦，你会如果说今天你的这个腮红没有带，你会拿眼影来替代腮红吗？ 眼影来替代腮红、 嗯、 如果实在没有带的话、 嗯、 不可能，因为我今天使用的这个腮红是 NARS 他们家的吉隆坡，根本就不可以擦腮红 啊。啊，就是它不能用来擦腮红。 对对，根本不能用，就是当腮红来使。 所以说腮红可以用来当眼影吗？ 所以腮红是可以用来当眼影的， 但眼影不太能当腮红。 而且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腮红当了眼影之后、 嗯、 你的眼妆和你的腮红是颜色是同色的， 同色的， 整个的妆容感会非常的干净。 哦，但是就是说眼影不能当腮红，反过来腮红可以当眼影。 眼影也可以当腮红，只不过得分眼影。你像那种深色的眼影你怎么当腮红啊？不太可能、 啊、对，就像 深色的眼影你可以当修容。 对，今天我觉得我恰好也有一个眼影盘。 眼影盘，对吗？ 对，这里面的颜色 你看一下、 对，大家能看得见吗？ 嗯， 我把这个塑料拿掉、啊、 拿掉，举在镜头面前。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浅有深，这算是实色的一个眼影了。我们这个有大地色，比较边边角角的地方是很深的，那显然不能当腮红，对吧？ 是的。 但上一层比较颜色比较偏暖，是不是可以？ 对， 你可以看一眼。 对， 是不是 可以？可以， 所以这要分颜色。所以说不是说某种材质它只能做什么，关键是颜色跟你今天妆容搭配， 嗯， 对吧？但尽量还是各干各的吧，哈， 各干各的。 对， 要不然我们说这么多腮红有什么用？ 对，我们只是给大家 哎，出这么多腮红你不买合适吗？这么好看。 合适。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直播，有一个叫小颖姐姐的给我们送了两个赞，对吧？ 对，谢谢小颖姐姐。 对，小颖姐姐还观看了达成了每日观看10分钟的任务啊，获得了两个人气礼物。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越来越多的网友可以多多的收看我们的这期节目。 对，那个有钱的给我们刷刷小礼物，没钱的点个赞也给我们表示一下你的支持，谢谢各位。 谢谢。好，我们继续来说 Stila 这个腮红眼影综合彩妆盘，再看一下图片。这个呢，腮红的性价比呢比较高。先说一下它的参考价格是265元人民币，结合了眼影、腮红和修容于一体，对于日常妆容来说呢，使用起来会更方便，不需要再去 就是另外的一个眼影盘了。 等于说你有了修容、眼影和腮红，貌似单款的价格200多，好像挺贵的。 是的， 但是你买了三样啊，如果你分开买的话，一样100多，你可能300多、400才能搞定。 它的粉质也非常细腻，延展性也非常好，然后肤质呢也是不挑任何肤质。今天一梦给大家推荐的这10款都是不挑任何肤质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我们手上的这些腮红。 嗯，我们手上的可能要挑一挑，是吧？说得很吓人。 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好，我们再来看一款哦，这一款可以算是贵妇级别的吧？ 就是很贵是吗？ 嗯，你觉得呢？ 我看到这个牌子了，我知道它不便宜。 对 ，Tom Ford 是这个 TF 的单色腮红产品，我们介绍一下啊。在腮红排行榜中呢 ，Tom Ford 这款呢经过了改版升级，粉质相比其他的也会更加细腻轻盈，涂抹在皮肤上的有一种丝绸的柑橘，哎，十分的亲肤，而且延展性也非常的好，会让肌肤显得很有气色，整体的妆容感呢比较有元气，元气少女。参考价格呢是450。 455元，真的是挺贵妇的一个价格。 还有刚才我们还有一个 500多的，那是 Chanel 的是吗？ 啊，不是 Chanel， 我又记错人家的牌子了。 你记错啦，是迪奥。 哦，迪奥，迪奥， 对，迪奥，对，这一款迪奥的樱花腮红高光盘，目前是一梦介绍的目前的产品当中比较贵的一款了。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一款是什么腮红呢？看一下图片， 你先看一下图片。 好，哎， 左上边， 哎，没错， 找不到， 找不到， 还得让我提醒。 好，这一款，看见了吗？ 看见了。 这款感觉怎么样？ 感觉猛的一打眼不像一块腮红啊， 不像一块腮红， 因为你看图片里面它就是一个小细长条，我们想常常看到那个眼影腮红盘也是一个 很大的，这个牌子呢它已经在这个上面写出来了 啊。你让我看牌子是吗？ 对，这个牌子已经写出来了，它的参考价格呢是190块人民币，适合的是任何肤质，而且它不管是年轻的女生还是成熟的女性都非常的合适。 它的颜色就是个单色的腮红，对吧？ 对对对，就这种嫩粉色。但说实话，我总觉得这种嫩粉色不太好驾驭。 好像大家常看到的腮红的颜色会比这个再深，要么再浅， 深了一点点， 或者是几色混合，不会是一个单色， 是 对吧？ 是是， 常用的是几色混合。你总之是可以把几个颜色混一混，它既不会太红也不会什么太白，总之是，但这个是单色，而且这么粉嫩，我觉得也挑妆容。 对，是挑妆容的， 特定的妆容可以 配。这个价格你是可以接受得了吧？190块， 小贵吧，还行。 哎呀，你可能是今天买了这些腮红，所以才会这样感觉。 多皮，我今天买的腮红，然后今天买的便宜了点。 好，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最近比较热卖的一款。这款呢是倩碧的小雏菊的胭脂腮红，那倩碧的小雏菊系列呢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而且这款腮红呢在国内是十分的畅销，许多女生也是必备的彩妆的单品。腮红的粉质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无论使用散粉刷呢或者是手指都能很好的去涂抹，延展性十分的好，上脸也是非常的显气色。那它的参考价格呢是130块。 130块，这个价格算是， 而且我告诉你，它是有很多很多块的，就是不同颜色，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去选。 嗯，我问一下，它是单块单块的卖是吗？就单色单色的卖， 单色单色的卖。 但是你可以选一个你最喜欢的颜色。 是的。 刚才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它有一点介绍里面会吸引到我，就是说它虽然散粉刷能用，那大部分腮红都是可以的。但是它用手指可以延展开，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啊。比如说我手头这款，我看手指能不能沾上。手指上色不能说一点沾不上，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服帖。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倩碧的这家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偏这个膏状。 哦，因为这个纯粉状的沾到手指上可以，但是你用手指再往 一点点，对， 再往别处抹的时候，可能抹不到那么的服帖。 是的，是的。 但是可能这一款就好一点。 嗯，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款是麦克他们家的，其实很多的化妆师都会用他们家的牌子腮红。然后因为他们家腮红也不是很贵，就相对于其他腮红来说也不是很贵，而且颜色呢也会比较让我们更多的去选择。 它也是有很多颜色，有点像前面那个小雏菊的那个 小雏菊，对，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颜色的选择，选择最适合的你的。 没错 ，Mark 他们家的这一款的涂在皮肤上呢，会有一定的珠光感，使肌肤体现了一定的光泽度，粉质也非常细腻， 有一点点高光的效果，但它不是个纯高光， 对，是的， 它只是因为珠光的材质会亮一点。 是的，我们再来介绍最后一款， 最后一款了， 也是今天一梦要给大家种草的是 NARS 他们家的腮红， 也是个单色腮红是吧？ 是单色腮红，没错。然后呢，我要说的是 NARS 的腮红，就是它是最具代表性的彩妆系列，丰富的色号也给广大的女性多样的选择，妆容呢也会更加的多变，腮红的质量呢也是非常的细腻。 是你今天桌子上的这一款吗？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我手 上，我终于看到一个实物了， 是吧？ 纳尔斯的这个，大家可以把镜头切到这个一梦的这个角度啊，看一下这一款纳尔斯的这款腮红。 是的， 等打开看看吧。我刚看包装没看不到里面呀、啊。 不是，我不想打开，是它碎了。 你再将镜头先看一看，一个碎了的腮红是什么样的？你怎么把它弄碎了呢？ 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在就是抖音上面有一个，就是可以教你怎么去修复腮红。我去试了一次，修好了。 结果呢？ 就是加什么酒精啊，然后滴上去啊，然后它又就是平复了，用那个牙签牙签或者棉签 给它压平， 压平就可以了。结果我去了趟洗手间。然后一下 掉下来了， 又掉下来了，又碎了。但是我还是在，还在使用它，因为我们知道腮红嘛，你本身它就是这种粉质状的，只不过就更粉了一点。所以 我明白，而且好香啊！这款好像加了很多香料的感觉， 有一点点味道，对对对， 很香， 很香的。所以我不舍得扔，你能 这个也是带珠光的， 对，带珠光的， 它也是带一个很明显的珠光， 对。 不让我看镜头前后，我看不太清，算了。就是它这个珠光感非常明显，我刚刚用手指蘸了一点点那个碎了的粉末，然后我觉得延展性一般啊，就是说你想晕开什么，它倒没有这个晕的效果，但是那个它这个珠光在我擦掉了底色那个红色以外，现在我手上只剩下珠光，这个珠光倒是还可以涂很多地方，可见如果你用了这一款腮红的话，它整体带来那种提升的发亮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对，是这样子。 你涂的就是这款吗？ 哦、no, 我涂的是刚才已经说的是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这款。 Bobbi Brown 的这款。 这款腮红，这款腮红的学名啊，学名我应该是叫什么呢？这应该叫星沙盘。对， 我很好奇你能不能把那一款，就是刚刚的那个 NARS 的这款打上。我很好奇这两款同样都有高光效果，带着那个亮粉的珠光感啊，我想好奇这两款你涂完之后，在妆容的效果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好，我可以， 你可以在另外一面脸上打一打，打一点点，让我看看这两种妆容的效果。 嗯，好，我来打开一下哦。好， 小心，小心，小心！ 我的粉散出来了都。 没关系，我今天准备了一大堆给你善后的东西。 好，谢谢，谢谢，谢谢。我用这个先拨，把这个， 对，你先那个沾一点。 对。 用今天打算是用那个散粉刷来刷，对， 我用我的散粉刷。好，实在是不好意思啦。 好，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你这一款，你是用桌子上的碎屑是吗？ 是的， 你是一点都不肯浪费啊。 哎，你不知道女生对于这种化妆品这种东西，她是真的不愿意浪费的，你知道吗？ 好， 好的，天意， 来。 好。我忘记了我穿的是白 T 恤。 对，你为什么在那个手上打？ 好， 好，你来打吧，我来介绍一下。 好，来，可以了， 可以了，好， 你过来。 我是说你在自己的脸上， 我自己脸上， 因为可以对比这两款效果。 哦、好的，没有问题。 对，我说你这个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架势，让我一瞬间说你要干什么？首先，这款的颜色比那个 Bobbi Brown 的要更红、更粉红一点，是吧？ 对，因为它的这个名字叫高潮。 哦，所以说它的那个颜色会更艳丽一点，对吧？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全从颜色角度上啊，我看镜头你直视镜头看看能不能看出差别， 能看出来吗？ 我们各位那个直播前的这个网友朋友们能不能看得清楚呢？哎，能轻微的看出来，虽然你涂的不是很重，就刚刚用了 NARS 这一边脸啊，就是变得颜色更加的粉嫩一点，另外一边呢就相对 发金光 一点， 发金光一点，那你可以把桌上的擦一下。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两款你说都有带有很强的珠光效果，但是我觉得珠光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想要的话，看来还是浅颜色的更能提亮，它会有种高光的感觉。 对， 特别粉的那种，虽然它加了珠光，但是从高光的角度上，它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高光效果。 嗯，是这样子的。 尽管它都会变发亮，但效果不一样。 对，那但你从镜头看是这样的，那你看我本人呢，肯定也是这个右脸会比较突出一些，对吧？ 我再仔细看一下啊。嗯，我觉得你涂的位置很相似，所以脸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就奶方面更突出这点。 嗯， 但是我觉得你涂红的这一部分， 嗯， 其实显起来更凸一点。 嗯， 因为它的颜色是往外鼓的，红颜色嘛，粉红颜色嘛。另外一边比较淡，就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突出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是吧？ 嗯嗯嗯。 好，所以他们两个，你觉得如果要是你的话，你会选择买哪一个？ 我觉得是这样，我如果说我推荐大家的话啊，如果大家看自己的面部，如果你的脸部偏扁平的话，因为亚洲的这个女生的脸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立体， 嗯， 那么我觉得 NARS 的这一款可能是很多女生更常见的愿意的这种选择。 嗯， 但如果很多女生深入颧骨特别高的， 嗯， 那么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这种 Bobbi Brown 这种，它会有种提亮的效果，反而它会给你稍微往下一点，没有那么突出，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苹果肌这块提亮。 对， 反而会这块会比较显得饱满，然后这个颧骨这显得不会那么的高。 就是其实这两款在你脸上，我会觉得你就涂了红，就是那个涂了 NARS 那一侧脸，稍微目测会更往外凸的更明显。 嗯， 所以我建议那个，如果 所以真讨厌你，非让我试。 如果大家是觉得自己面部相对来讲有点平的话，那么 NARS 这款可能是那这类的女生的选择。 嗯， 然后 Bobbi Brown 是那种本来就是这个颧骨就很突出，那在妆容部分肯定希望让它稍微在视觉效果上回复一点，不要继续那么突出。那 Bobbi Brown 这款是可以。 嗯， 但是今天我们带来了好多款这个腮红，可以带给大家做一个各种各样颜色的这个测评。 嗯，对， 对吧？ 嗯， 我们今天的颜色大概分为几种啊？我看看我手的这个 CanMake 是那个偏橘色系。 对， 然后还有桃红，淡桃红色。 嗯， 那款那个麻烦一梦把这盒子包装盒拿过来。 哦，好的，你看 这一款是，珊瑚红、淡桃红， 嗯， 还有这个偏橘色系，这是我带来的几款。 橙色系，嗯， 橙色系。那一梦带的呢是偏粉色，然后偏白， 嗯， 就是带着高光的 Bobbi Brown 的， 然后 还有一款高质的是吧？ 哎，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Bobbi Brown 他们家这一款的腮红，这个是我力推哦。 是你刚刚上脸的 这 一 款？ 不 是这款， 是这款 啊， 这款。 对，你不要看它就是咱们就是你传统意义上那种粉色哈。 啊，这个粉我觉得猛的一看我会说，哎，是不是很多人驾驭不了？镜头可以切过来，我们导播老师切到我这边。大家也看一下这个 Bobbi Brown 的这一款的颜色， 你可以有点反光， 即使在我看看啊，能不能让它颜色会更明显。哎，这个角度啊， 嗯， 大家可能看到稍微清晰一点。 嗯， 这个颜色其实特别特别的粉， 嗯， 这个粉还不是用淡粉，偏紫粉。 嗯， 就是那种紫霞的感觉， 紫霞的感觉。 对，嗯，所以这个粉我觉得涂在脸上的颜色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呢？ 你觉得夸张是吗？ 对， 但是我告诉你，这款上脸上之后会有一点发紫色，有一点点偏紫色，你要不要试一下？ 好， 你可不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 啊。哦，你哦，来吧，天一。 怎么了？ 我忘记你有一个化妆刷。 你要用你的也可以，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 我不嫌弃你。这样你 好， 我试还是你试？ 我试吧。 来，你过来，我帮你涂好吗？ 你让我自己涂也试试。 好， 我 掸一掸。好，可以。哎，天一可以试一下。哎呀，我的妈！ 怎么了？怎么了？ 没事， 我涂的不对吗？ 没事，我看天一。好， 我觉得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这颜色很淡。 很淡，那这样我来试一下好吗？ 你看你能不能涂出来？我这个感觉涂完之后跟没涂没什么差别。 好， 这算不算个失败的实验？ 哎，但是你没有觉得这个颜色其实挺好看的吗？啊，天一。 哎呀，你非让我夸的， 谢谢。 那我觉得就是看不出来呀。你看你涂完之后会不会看不出来啊？ 好， 我这边涂完之后就没有效果，比较淡啊。你这个涂比较明显，它把你原来的那个比较浅的那个颜色彻底盖下去了， 对吧？ 而且你这次涂的位置偏下哈。 对。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梦涂完的这个来自 Bobbi Brown 的另外一款单色的紫粉色的这个腮红。 嗯，好，你可以看一下镜头。 嗨， 我觉得你脸整个脸歪掉了，就是你这个图的位置变化导致你这个颜色的感觉是脸的感觉不一样。你可以面冲我看一眼吗？嗯，对，就是你刚刚涂的高颧骨的那一侧脸，它就是往上走。你现在涂的这个呢，是因为颧骨偏下的位置，整个这边脸是往下走，导致你现在脸一边上一边下。 我不想跟你说话。 但是从颜色的角度来讲，哎，它跟你刚刚推 NARS 那一款的颜色非常接近，只是它更深， 嗯， 更深一点，但是没有看上去那么的紫。就是上，我觉得这个很神奇的，这个 Bobbi Brown 的这一款啊，就是。上妆之后没有明显的那个差异感， 嗯， 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看着特别愣的一款颜色， 嗯， 但涂上之后反而我觉得还好，没有那么的夸张， 对吧？ 对，就涂上去还好，就是看着气色是那种比较偏年轻一点，就是给人感觉很年轻。 我现在觉得我脸是有点太红了。 是。 但是我觉得在镜头里看着刚刚好， 因为这个上镜的光比较强，比我们日常的这个光要更强一点。 所以等一下我一定要拿那个粉底液稍微铺一下啊，要不然出去很吓人，人家以为在干嘛。 没有，这个妆在生活中也是成立的，没有那么夸张， 是吧？好看 对不对？主要是我跟你说，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腮红真的是很好用。 嗨，我以为你要说一个多么严重的词，结果说 哎。 真的 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多的朋友就是用了我这腮红，人见人爱，人见人买。 这是 Bobbi Brown 这款吗？ Bobbi Brown 的这两款， 这两款。 对，所以我今天特地带给大家，而且这一款当时给小雨姐，就是我们另一个那个主持人， 嗯， 小雨，她当时给她试了一下，她立刻就找代购买了。 好，让我好奇，你可以说说，我也想试一下。 嗯，好啊，没有问题， 你 试一下。 你的脸因为那个你就是带着这个上来的，我在想如果要是皮肤稍微深一点的像我这种女生啊，当然我是男生，嗯，我在想用这一款会不会也有同样的这种提亮肤色的效果。 好，你可以试一下，天怡。哎，同学们，我要还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虽然就是有了这个叫什么腮红， 嗯， 但是我们的刷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天意的这个刷子真的不可以。 为什么？这款有问题吗？ 因为你这个刷子很硬， 所以它会 就是不太好上。 那我用一下你的那个刷子。 好，你可以用一下 我 的这 一 款。好，你所以你就这一会儿你就知道大概 我的刷子竟然被鄙视了。 是的， 就是想画好腮红看来也要有这个好工具，哦， 没错，这都是要提醒大家的。好，我们天一现在试一下在脸上。哎， 我本来还想说要打一下，但我发现在我脸上几乎没什么效果，所以我就 因为天 一 今天没有打底，对吗？ 嗯，我觉得我的底已经被你第一层的那个红粉脸蛋已经盖了。 哎，有效果，有效果，有效果。 其实是有效果的，你可以看一下， 对对对， 这边是有 对对对，它是因为我的这一款，它这个星砂盘呢，主要是有一个这个叫珠光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对，大家现在 而且橙有点橙色。 这半边脸是左右，我要数一下，右半边脸是我刚刚打了这一款 Bobbi Brown 的这一款，带着很强珠光和高光效果的。那其实像我的脸色已经不是很显腮红了啊，因为刚刚涂过很红的底，但是很明显的就是我能感觉到这半边脸发亮。 嗯， 这半边是没有涂过的，可能在就我刚刚从镜子中感觉这半边脸是被提升了，因为它变亮了。 哎，在镜头里你别动，在镜头里面就明显的感到你涂的这半边脸会比你那半边脸要 什么？ 要瘦一些。 真的 真的 它有瘦脸的效果吗？我拿镜子看一下。 是，哎呀，我跟你说过腮红它是有瘦 的，我明白了，它是把我这半边的这个颧骨的位置往高提了， 嗯， 所以大家会在那个视觉效果上感觉我的脸瘦了，其实没有变瘦，是被没提升之后脸被拉长了，有一点这样 的 效果。 是 的， 所以这款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好，我一边展示一边再往脸上涂点。 好，我们马上就要半点，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哟。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8:30， 是的， 就是6:30。 嗯，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试了一款那个一梦推荐特别特别好的一款 Bobbi Brown 的，这叫什么星沙盘腮红， 对吧？ 对， 我明显感觉涂完之后半边脸就被提升起来，这种感觉很神奇，因为天一的脸是偏胖的，那一下颜色偏深，因为刚刚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拿那个红色打过一个底，所以这个腮红比较不上色、嗯、但这一款颜色其实在这么深的底色情况下还能把我这半边脸往上提升。可以说一下具体的色号，帮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啊、 这个具体的色号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款星沙盘呢它有两款， 嗯，它有两款， 它有两款，对，因为你看一下我的这一款。 好，我看你这一款。 我的这一款呢是珊瑚，是这个应该叫这个应该是叫珊瑚红。对，珊瑚红。 哎，我这一款是也是珊瑚红的，那个我给你看跟你这个对比啊。 对， 它有另外一款大概是什么样的颜色？ 另一盘，因为它这个叫星沙的这个腮红盘嘛，当然它也可以用作眼影哦， 也可以用作眼影。 对，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 这 个 做高光的那个效果是吗？ 是的，另一款呢、哎、 两款都是所谓的珊瑚红，你看看这个颜色差别有多大 是吧？ 这一款是我今天带来一个腮红，也是号称这个珊瑚色， 嗯， 但这个明显颜色还是不太一样。 对，还有一、 这个、偏温和，颜色很接近。 还有一款是我们看一下这一款呢，应该是Nectar 的这一款。对，它的这个色号应该是这一款，而且它是只要你可以跟你的那个导购啊或者是代购啊、嗯、这些买，只要说的珊瑚红就可以了， 就知道是哪一款。 对，然后另一款呢是，说实话这个颜色我并不是很喜欢，它比较偏冷调。你看这一款偏紫色、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通过手机的颜色看到，这是 可以看到 星沙盘的另外一款颜色。 可以这样形成一个对比来。 大家可以看见吗？一款是偏紫色的， 对， 这一款呢是偏暖色的， 对，暖的珊瑚红， 对 对， 这是两款不，哎，其实这个跟我今天也很巧合，今天我带来的这个两款的颜，我这个牌子虽然是个普通的牌子，嗯、但是颜色刚好对应了刚刚那个Bobbi Brown 的两款颜色的风格， 嗯、 一款呢是这个，真的是巧了，这款叫做淡桃红，这一款是这个就所谓的那个珊瑚色， 哎， 这一款就是偏暖，这款就偏冷，嗯，真的是对应， 是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 就是对应你刚才说，只不过这款的颜色看起来没有那么高级， 没错， 一分钱一分货吧。 然后再给大家，我刚才一直说这个小的这一款，嗯， 镜头可以切给我们的女主持人。 这个我们这个比较小的这一款的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这个腮红呢，应该是我高三的时候就买了， 很早就在使用了一款了， 哎，到现在都用完了，哎， 啊，这么多年了。它的保质期是不是该过期了？ 我也感觉有点要过期的感觉，但我都不舍得扔它。但是我当然可以再买，但是它的这个色号是29号， 很好用的一款， 非常好用。而且我当时舍友什么的都在用，我就会，哎，大家一起用了那么长时间，当然也不是大家经常用，他们偶尔用的话，效果非常好。 就关键是很耐用， 很耐用。我经常我那个好朋友说，哎，我感觉这块腮红可以用一辈子。 一辈子 是 多想省钱啊， 好像是这样子的啊，除非这个 NARS 它这个摔坏了嘛。好，我们来再来说一下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妙巴黎他们家的腮红。哎，我们看一下我手中的，哎，这应该怎么拧，哎，这样子。 对，这款腮红很神奇的就是它的这个质地感啊，就是从目测上跟我们这种所谓的 那个粉状的压成粉饼的这款是感觉质感上就不太一样， 质感上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突出的那种圆球的那种感觉。 天一可以在脸上试一下，正好它有这个里面有刷子。那天一这个试的过程当中呢，一梦呢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款妙巴黎的这个腮红。妙巴黎的这个腮红呢，也是我觉得应该算是各大博主都在推荐，美妆博主都在推荐的这一款。这个牌子呢应该是属于是英国的一个牌子吧，然后也是这个非常好用的他们家的明星产品，确实很小很圆，而且里面有镜子对吧， 对， 还有刷子，出门旅游呢也非常方便，虽然看起来量不多，但是这个粉压得很实，感觉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我涂完了一点点，你觉得有变化吗？颜色什么？ 哪边啊？你涂的？ 你都没看出来。 这边是吗？ 你觉得那边涂完效果怎么样？ 你没有涂，再涂一点点，因为你 我这边涂的，就是因为刚才那个颜色是偏浅嘛，我想给它加深一点，就再涂过。 哦，就又是加深。 又加深了一遍，对，你觉得有变化吗？ 嗯。 镜头前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 有变化吗？从镜头上。 嗯，好像 没什么效果。 我们继续来。 好， 你闻一下它味道，你闻一下它味道， 很花香， 是吧？味道很好闻，添加了玫瑰的精油，上完这个三的感觉自己香香的。那么我们推荐的这一个色号呢，是橘色系的16号，是魅惑粉色，是珠光的。 嗯，就是没什么效果的颜色。 就是，但其实可能是天一的脸的原因啊，它是非常元气的一个颜色，橘调里面带一点点微微的细闪。那上腮红的时候呢，可以在高一 点 的这个位置， 有一点点闪亮的效果， 对，高一 点闪亮， 可以在高一点的位置显得灰惨红。 可爱，对吗？ 对对对， 显得非常可爱。 那这个颜色呢，也是比较显色，最好用自己的腮红刷来上色，不然可能会发生悲剧。 其实这样，我现在用手轻轻抹掉，我是能看出它留的那个高光的那个闪粉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对， 就是大家现在可能看不出颜色的变化，但是能看出这边发亮，这是这款腮红带来的。但我觉得可能一会儿我可以拿我带来的腮红，我试一下看看这个上色是不是好一点。 哎，我求你的天，你不要用你的腮红的颜色好吗？真的看得很奇怪。 哎，两个都是那个。那叫什么珊瑚红吗？ 珊瑚红， 我想试一下这个珊瑚红的颜色会不会更突出一点。 OK， 你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继续推荐一下你那款，反正我涂完之后也没什么效果。 哦，我接下来我是想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个小小的这个视频。那我们这个视频的内容呢，就是教大家如何的，哎，是更好的学会我们画腮红的这个手法啊。然后因为刚才一梦啊，或者是天一这个，尤其是天一啊，你先别算一梦了，天一的这个手法啊是完全不正确的。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也改进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视频。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烫。今天呢，带来一条腮红干货，里面包含了7种功能型腮红的画法。电影里，腮红总是作为提升气色的存在，实际上腮红的功能真的老多了，可以修饰脸型，调整五官比例，提升苹果肌，转移视线，不啦不啦不啦，很多很多。这里为了能更好地跟大家展示腮红范围，我会画得稍微重一些，平日里你们根据自己的妆容调整浓淡就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第一个方法我取名为腮红修容法，适合圆脸、方脸和短脸。这个方法呢，能有效地拉长中上庭，让脸变得窄一些。整体腮红的画法跟修容非常的相似，先用棕色的腮红贴满同耳朵等高的三角形来打底，一来可以制造一个凹陷感，二来呢可以压住颜色艳丽的梅紫色，起到修饰脸型的作用，又不会显脏和夸张。再用修容刷蘸取梅紫色的腮红，涂在耳尖至嘴角的那条修容线上，用刷子将腮红往上刷，将腮红晕染自然，同时提到了提升面部的作用。斜画腮红会在视觉上改变脸部的轮廓，同时跟修容一样，将脸的外圈变暗，让 T 区和苹果肌变得更加立体突出，从视觉上将脸变窄和拉长。这个方法是我这个圆脸、方腮、短鼻子日常用的最多的一个方法，基本上每次用都会被别人说瘦了，暗自讨喜3秒钟。第二个腮红画法，我管它叫横折法，这个适合中下庭偏长的妹子。是的，长脸妹子，我并没有忘记你们。这个方法很简单，选择一个灰调的颜色，轻轻扫在耳朵中部的横线上， 用哑光的腮红以打圈的方式一直扫到眼珠以下的位置。这类腮红的横线高度呢，应该根据妹子的中下庭长度定的，大致在眉毛到下巴一半的高度那里。这个方法就是横着画腮红，起到把中下庭脸颊拦腰截断的效果，以此从视觉上缩短轮廓。这个方法呢，同样也适合想要减龄的妹子，因为中庭短是非常的显年轻可爱的。可以看到，哦，这个本来就很短的脸，用了这个方法之后，脸更短了。潮流妹子们一定要收好了这个方法。第三个方法是腮红上镜法。有没有妹子发现平日里只要一拍照脸就变得圆鼓鼓的？如果你也中枪的话呢，试试这个方法。用松散的刷子沾取比肤色深的哑光腮红色，从鼻翼两侧至鬓角画腮红。下手的时候注意鼻翼和鬓角处多打圈几次。有没有觉得不管从侧面还是正面，脸都显得线条干净利落，脸颊消瘦了许多？是因为这个方法呢，可以从视觉上缩小笑肌，让面中微微的凹陷。之前有写文章说过，凹陷的面中不会过度反射光线，上镜的时候会显得脸部干净，没有赘肉，而且还会显得鼻子高一些。像巩俐、章子怡、金城武都是典型的面中凹陷上镜脸的典型。像我们这种天生脸肉肉，以上镜脸上多两斤肉的妹子，可以靠这样画腮红来让自己更加上镜一些。这个方法真的谁用谁知道啊。第三个方法讲上镜法，来针对苹果肌饱满的妹子。那第四个紧致电影脸腮红画法就很适合颧骨外扩，显得上下庭偏宽的妹子了。这个方法其实是我从周迅和章子怡的妆容里观察出来的，两位其实都没有颧弓和太阳穴的问题，但他们都是下庭比较尖窄，容易显得脑门大，下巴尖不协调，所以为了缩小上中庭，就经常用这个腮红画法。这个腮红大致范围分为两部分，第一从额角画圆弧形到耳尖，这一步是为了紧致额头；第二步从耳朵到眼下画圆弧形，这一步是为了视觉上达到内推颧弓的效果。这里用的棕色混合梅紫色可以用来修容，刷子用的是皮影里刷高光的 fan brush 来确保晕染的自然。混合两个腮红在额头和颧骨处反复晕染，颧骨突出的地方可以稍微多叠加晕染几次，整个过程中尽量避开太阳穴，不然会看起来像太阳穴凹陷。这样画完后，额头和颧骨会变窄，看起来整个头部都会小巧紧致很多，特别适合需要盘头梳大光明露出整张脸的时候用。第五个腮红画法是日系画法的一种，很适合月亮脸、窄脸和长脸妹子日常用。选用有膨化效果的淡粉色腮红和小一点的刷子，以鼻翼两侧和眼下相交的点为圆心画圈晕染。这种画法跟上镜法基本相反，会让苹果肌和笑肌蓬起来，让凹陷的面中变得立体，会显得很可爱，同时又减龄。因为这个腮红可以让两颊处留白，所以很适合脸长且窄的妹子。像我这种短圆脸而且苹果肌厚实的妹子，基本上就能避免就避免吧。给你们示范完，我的脸变得更加肉鼓鼓了。把这个画法跟第三个上镜法对比一下，可以给你们看看差距有多么明显，是吧？大家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脸型，再选择相应的化妆方式啊。第六个方法也是日系的一种，叫做宿醉腮红或者是晒伤腮红。这里我直接叠在之前的腮红上啦，选偏直的腮红，从左往右经过鼻梁横着晕染开腮红。这种横着的画法特别适合脸长或者是中庭鼻子偏长的妹子，它不仅可以缩短脸型，还能减龄增加萌感，但又不会让脸看起来肉鼓鼓的。这种腮红只用一个颜色会比较单调，混色出来效果会更好。除此之外，只要注意一下将腮红的中心保持在眼睛和鼻尖高度折中的地方就好。第七个方法是港星腮红法，这种方法比较 old school， 是70年代林青霞、翁美玲喜欢的那种画法。年代电影和照片都有非常厚的滤镜，会显得脸扁平，没有立体感和线条感，所以妆容上修容和腮红也比较重。港星腮红的范围是从太阳穴底端的位置画出一条抛物线一直到下颚骨，是的，比现在很多腮红的范围都要大。 划重点，这个抛物线一定要包括进颧弓和一半的颧骨和苹果肌。腮红会用到三个颜色，杏色、淡粉色、哑光棕红色。先用杏色和粉色填满前面说好的抛物线，下半脸的腮红可以画得稍微淡一些，下颚部分呢需要稍微多加晕染，增加一下腮红的存在感。第一层画好后，用棕红色加深颧弓那一圈，这么做可以弱化颧骨的存在，让脸部线条看起来更加流畅，把脸型修饰成鹅蛋脸，特别特别适合颧骨突出的妹子，脸颊肉肉的妹子，那也很适合圆脸、方脸、短脸或者是脸部线条不流畅的妹子啦。这种画法既复古又很显瘦，控制好度的话，看起来会很有七零年代的复古港星风哦。好了，这就是烫总结出来的腮红的七种功能性画法，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画法你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呢？这些有些方法比修容还管用，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脸部情况自行对号入座，如果不清楚的话也可以都画来试试看，看哪个方法是特别适合你的。我一向提倡化妆尝试不同的风格才能找到自己的那个，不知道这期视频有没有帮助到你们呢？有的话非常希望看到你们。 好，有帮助到我。 我决定要尝试一个瘦脸的那款，我相信自己的脸可以瘦一瘦，我要试一下。一梦暂时不要打扰我。 好，我不打扰你，你可以试一下。 有一款瘦脸的，我现在非常想立刻试，虽然我今天没有深色腮红，腮红啊，我觉得拿眼影试一下。 嗯，好，没问题。 哎妈呀，我这颜色没选对，有点画脏了。 没事，慢慢来，咱不着急。 一梦可以好跟我们说一说今天到底推荐了哪些你觉得比较好用的这个腮红吗？ 嗯，说实话啊，我个人认为哦，就是我真的是要力推的腮红，哎，这一款还没有试对吗？天意， 对，那款还没有试。 这一款我可以涂在你的脸上吗？ 可以。 可以是吗？嗯，来，我们涂在天意的脸上吧。 好，你要涂哪边脸？ 这边吧。 好， 这边可以吗？ 可以。 好，好的。不好意思，我可能手法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这会儿我看你把我涂成什么样子？ 其实还可以。 就是我把眼镜摘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觉得我涂完了红的那边脸就立刻上去了，就鼓出来了，因为红红的。 看一下哦。 看一下，我都不敢睁开眼睛，我怕吓到。 侧面那边。 是这样吗？ 是挺好看的， 很好看、啊。 这个颜，哎，你过来让我看一下颜色。嗯，这个颜色吧，说实话有点发红。 嗯， 有点发红。对，橙红色。 橙红色。 对。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产品当中啊，就是，天一你说吧，你觉得哪款会比较好？ 我没有全部试用啊。 哎，你全部试用了，这个试用了？ 没有，就是那个 NARS 那款没有。 嗯，对。 我试用了几款，就首先那个 Bobbi Brown 这一款，我觉得就是我以我的肤色来说，就是上色没什么效果。 嗯， 我是一边说一边还得涂着腮红，就是我上色没有什么效果，可能我的皮肤颜色比较深，不像一梦比较白嘛。 嗯， 所以它是有高光的效果，我觉得比较明显。 嗯， NARS那一款呢，我觉得红就是真的是很红，但是它没有看上去那么的深，涂上效果蛮好的，所以我觉得 NARS 这款是很推荐的。 嗯， 然后呢？刚刚我试用了这个，同样对比了它那款是珊瑚 Bobbi Brown 的珊瑚红，和我随便在路边买的一款很便宜的腮红啊，就是普通的粉状，也不做推荐。我想说的是这款颜色，那个一梦也是觉得颜色没有很突出，但是我刚刚在私底下试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上色度其实比这个 Bobbi Brown 的这款星沙盘效果要好。 嗯， 就说白了，在我感觉星沙盘的颜色是提亮居多，上色偏少，但是我们说普通的珊瑚红的颜色其实涂起来是粉粉嫩嫩的， 对， 是应该是比较上色的这样的一款颜色。 嗯 嗯，那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哦，对，还用了这个 Can Make 这一款的。 对， 我觉得这款的颜色，我现在两边脸都已经上了这个 Can Make 的颜色。 嗯 嗯，你觉得我可能涂的费劲？我怎么觉得这半边脸亮光那么明显？ 说实话，我觉得 Can Make 这一款呢，你用的， 你用的两边都是涂的这一款是吗？我觉得这边更偏粉一点，可能是因为你刚才有的腮红叠加起来的效果。 对，因为我左半边脸还叠加了这款珊瑚红的颜色的这个， 对对对对， 这个颜色叠加了一下，所以显得更红。这边是偏白， 嗯， 对，所以我觉得珊瑚红这款系列，我觉得很适合大部分女生，因为它的颜色比较粉嫩。因为大家涂腮红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改善面部的这个气色嘛，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涂得特别亮，那起不到这个这层的目的，它可能只是高光提亮，嗯，想要增加气色的话，我倒是觉得珊瑚红这种颜色貌似有点深，嗯，但其实上脸之后的气色提升效果非常好， 效果会比较不错的。 对， 好，我们的这个一号线，这个叫一。EGEAN 送了一个赞，送了两个赞， 读起来很累啊。 嗯，是这样子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所有的腮红吧。 对，其实今天还隐藏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啊，不叫秘密，就是手法。因为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用了一管口红啊，那个颜色来涂脸。当然，当时我们涂的非常夸张，是拿着口红直接往脸上涂的。 因为主要是要效仿一下我们 古代的 那个 妆容。 对， 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口红在很多时候可以应急拿做腮红来用。 嗯， 比如说那款口红麻烦递我一下。 好的。 哎， 嗯， 我这随便拿了一款颜色，这个颜色是偏橘红的一款颜色。 对， 我在手指上稍微点一点，就是不要太多啊。 嗯， 其实在这边脸吧。 好， 这边脸没那么红，稍微 轻轻的在这个腮的上面， 对，轻轻晕开一点，以后大家就可以发现这块颜色就立刻提起来了 啊。提是好吧，天一他可能 这个我没有看清啊，我随便点的。 对，他随便点的。对 对，就是没有云的非常开啊。 对， 但是这个你它是可以应急做腮红来用的，我只是 说 了这个方法。 哎， 但我 你别说，那天我要化妆的时候没有带刷子 啊， 然后只有这个叫什么一个粉状的腮红， 嗯， 最后我真的是选择了我的口红来当腮红。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真的非常可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在应急的时候可以用。 对，虽然不是特别推荐， 而且真的有的口红 效果还不错， 有的口红的颜色是做腮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比腮红的上色要更好，而且这个妆容感的持久度会更久。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不是说推荐大家一定要这么做，而是在应急的时候这种选择，大家记住啊。今天我们说的关于这么多腮红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两腮的这个气色在。 是的，我记得以前就是一个人采访了一个女明星嘛， 嗯， 她说啊，那你每天都化妆，你皮肤为什么还这么好？她说啊，我也有不化妆的时候啊。然后记者就说啊，那你不化妆的话，那你平时怎么出门啊？他说很简单啊，一个帽子， 嗯， 一个帽子，然后 把脸遮住就出门了。 没有，他说他不喜欢戴口罩这些东西，不戴墨镜，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不化妆，他认不出来他。 没有，他很漂亮的。然后呢，他一定要打腮红。 哦， 口红， 他不打底吗？直接打腮红。 直接打腮红，可能会擦一个隔离吧， 嗯， 然后打一个腮红，然后涂一个口红 ，OK， 因为他觉得女生一定要有气色。 明白了，就是大家出门以很多女生觉得说一定要打个口红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我看过有些女生只打口红的效果会觉得有点突兀，比如她选了一款颜色特别鲜亮的口红，这个时候她其他妆容跟不上，比如说脸不够白，然后眼睛不够亮的时候嘴太突出了，其实我个人不是那么认可这种。但反观如果你的脸是红扑扑的，给人感觉你状态特别好，就是气色特别好， 嗯， 这个跟那个脸色惨白面色惨白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期节目，各种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定要学会巧用腮红。 对，嗯，一定要巧用腮红，用好用对腮红呢，一定会提升我们妆容的高级感，同时呢也可以让你元气满满。说了女生气色很重要， 对，我甚至都觉得你像我这么胖的脸啊，因为涂了腮红都觉得整个脸都变瘦了，而且我涂的方法不一样，的确两边脸的这个肥厚程度有所差别。这边是打了个暗色的底再涂的，就觉得瘦了一点。 嗯， 这边直接涂的这个红颜色就觉得稍微鼓了一点。 是，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这边脸会凹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用了不同颜色做了一个前后的 这个 搭， 对对对， 包括这边有点亮粉的效果，所以我发现没有，就不同材质的腮红效果，就通过打法不一样，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嗯，是这样子的。 好，时间来到了18:53，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期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 嗯，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然后听我们在这儿嘚啵了2个小时啊。 对，辛苦大家了，不容易。 辛苦大家了。然后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些小伙伴们。但是你们下次可不可以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呀？ 对，就是把你们的故事，把你们的觉得好的产品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提问的问题也可以说哦。 嗯，反正就是一梦肯定打不上来。 没有谁说的，我可以 拦住一梦，一梦私下给你发红包。 对，没错，都给我们刷小礼哦，小礼物哦。好，那我们这期就我们这个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依然是下周六要陪伴，每周六要陪伴大家， 对， 5点到7点。嗯， 好， 好，那我们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982，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